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通燕高速进京方向三汇桥到北运河桥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首先欢迎薄总。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薄总在一开始呢也依然是要给大家送冬日的福利了，因为我们说反正薄总每次来也不能空手来，空手来是拒绝进直播间的。我们一般我们节目就是这个习惯。好了，先说说给大家送出的属于我们四八快装和乐享生活共有的一个到店礼。 到店礼就是还是老样子，就是只要电话预约啊，到我们四个门店，都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00元的工具箱，居家工具箱一套。 这个居家工具箱呢，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过往点这个图册啊，里边就会有一个小工具箱，那个里边真的是什么都有，基本上我们居家生活当中的零零碎碎需要去打理的部分，它都可以帮上忙。 对对对， 哎，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今天是免费送给我们的乐享生活的听众，但是呢，又只有30个名额，前30位打进4006658848的听众才有机会获得，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打电话，然后安心的来听我们的节目。我能不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吐个槽？ 哦， 你知道我要吐什么对不对？我们家楼下开始装修啦。我真是，我那天周六的时候我跟薄总发微信，我说我就想问问周末装修啊，周末还装修我应该投诉哪个部门。你看啊，这个后来我真的是下楼去发了一通火。而且我也跟他说，然后呢邻居就出来帮忙。我说我们家也刚装完修。我说你问问邻里邻居的，除了国家规定的工作日8小时和周末工作日8小时之外，我说我们家哪一个时候装过修？ 对， 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两个点啊。第一，可能呢我们邻居是听了我的节目，知道冬季装修的好处多多，冬季也可以装修。第二就是我们不管你是多小的动静儿，你但凡装，你就会给你的邻里邻居造成困扰。 对的， 所以你不能找路边摊儿，同学们。 是是是， 你找路边摊，他是赶进度，他是没完没了，他没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我下去的时候，三个，应该我算叫叔叔了吧？ 这个年龄的工人在里面。然后我说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他们一脸懵你知道吗， 嗯，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报警，我这大白天的，因为那会儿已经11点钟了，嗯， 对对对 啊，但周末谁不想好好休息啊，对不对， 是的，这个实际只要有就是工这个装修啊，实际是你像我们48块装做啊，就是首先我们在装修之前我们要去物业， 嗯， 啊，要办手续的。 哎，那天博总也跟我说了，嗯，他说你们这应该找谁哪个部门，不用啊，就找 物业 就好了。 对啊，一般是物业会管的。 嗯， 如果物业的话没有物业公司的小区，那只能就是确实是报警还管用。啊，这个 警 察来了就会告诉他， 真的是管， 会告诉他你这个休息时间不能做的。 嗯， 你像我们的物业办完手续之后呢，就会严格的遵循一些这个作息时间。你像咱们48块装要翻新房的呢，这个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就会提前告诉我们的这个工长， 嗯， 哎，这个是多长时间，除去这个休息日，那你工作日是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完工， 嗯， 啊，清清楚楚的。 哎，告诉他这个，一方面告诉工长流程，然后工长他就像一个领队一样， 对，哎， 他就可以来分配他手底下的工人。 对的， 我们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我们48块装的宗旨就是尽量的在48小时6个工作日。 嗯， 啊，这个48小时绝对不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嗯，啊，那个一脸懵的工人，没日没夜的干48小时，那你太可怕了，那邻居还活不活了？ 是， 嗯， 因为我们干呢，也就是早晨8点钟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 我那天下去吵架的时候，我跟你说，嗯，我说的可有理有据了，就是这么说的。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确确实实是，这个2次装修啊，会给邻居带来很多的麻烦啊，即便是你在这个严格的这个时间内啊，我们也要尽量的啊，会把这种动静大的活儿啊，也要看人家邻居没在的时候做啊，你也是要尽量还要照顾到一些这个，因为我们装的大部分都是老房子，有好多的这种中老年会居多一点，他也在家里头的， 嗯，对呀，人家， 啊， 不是说我上班了8小时， 是是是， 我不在家，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照顾到这个邻居正常的这种生活，我们也会给人家就是在有大动静之前会给邻居啊打个招呼， 嗯， 啊，就是你看，我们什么时间砸这个砖， 而且你那个突突突突突突， 对呀， 那个真的心脏受不了， 嗯， 我跟他还隔着一层呢， 是的， 我真的很担心， 那他以楼下更难受， 是吗？我没概念啊， 嗯， 然后我觉得隔壁也应该很难受吧， 嗯， 因为我下去吵架的时候隔壁就出来了一个应该我叫阿姨那个年纪的邻居， 嗯， 人家也说了呀，说你看人家装修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超出8小时以外干活的， 是的， 这个是我自己要跟大家说的，不管说你们家现在是我们是2019年开始48块装300以上的活都能给您干了， 对对对，嗯， 但现在的冬季如果你真的是有，因为我们楼下我去问了， 嗯， 他是这个漏水了， 啊， 就是暖气 啊，跑水了， 跑水 了，泡 了， 啊， 对，嗯，所以呢它存在于换地板，我那天看他们家还装床垫什么的，可能是泡的比较厉害， 嗯， 这我都理解， 嗯， 这个麻烦你找到像48块装这样的正式一点的公司，第一呢你不会被投诉， 嗯， 对吧，不会给邻居这个关系造成一个很紧张的困扰，第二呢是你邻居的这个身体也比较有保障，400-665-8848现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说哎，我们家可能也是漏水啊， 嗯， 暖气有点小问题呀，啊，原本呢想说熬一熬啊，能不能熬过去，后来发现熬不过去了怎么办，冬季能不能装修，真的是可以的。 对，冬季实际装修啊，我觉得从我们48给这些业主翻新，实际从我们公司做的这个项目来讲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做的是旧房的翻新，而且的话做的旧房翻新里头局部改装啊，包括你家里有漏水漏电维修啊什么，我们都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从我们公司的这个经营这个理念来讲是没有淡旺季的。而实际情况呢，所以我们进了12月份之后的订单一点都没少啊，就是和我们之前90月份，因为是传统的旺季嘛， 90月份你看我们邻居也不装修啊， 啊，对啊，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化，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多的业主真的就是，嗯，像局部啊，像过年前的这1-2个月，我们重点做的是刷新服务，啊，就是整体翻新的当然少了，就全部砸了，砸成毛坯，从头再来。 这个事儿就是你找我们做，我们也不建议你做。 冬天确实不太适合做 这 一类整装， 这个、不太适合做这么大的动作。嗯、但是说你局部的，像比如想刷刷墙，改改洗手间、厨房啊，定制点这些，换点门啊、橱柜啊，这些都 OK 的，都没有问题。 嗯 啊，都不会说是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而且我们四八柜呢，给您做呢，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们第一大优势就不搬家。然后我们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真正能做到。那我们不搬家，有好多人说你这个不搬家装修怎么搞啊？这个呢，实际是你比如我们全屋刷新啊，我们就是首先是给你做保护， 嗯 啊，第一步就给你把地面保护了。 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全屋刷新，因为马上你看年节， 对呀、 啊。12月到1月一直延续到2月，就是节日最多的三个月。年节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亲朋好友可以到家里面来聚一聚。 是。 聚的时候呢又说，哎呀，你们家今年有变化哦。虽然只是一些小细节，但是也被我发现咯。哎，这种新气象，新年新气象， 对， 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刷新。 是的。你刷完以后马上就会感觉全部就是大变样了，焕然一新 的感觉。其实家具压根儿就没动。 对，那个刷新呢，是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保护，哎，保护是因为我们还有三道保护。首先是地面，要把地面给你保护好；其次是要把你的家具保护好；还有就是你的开关了、地脚贴脚线啊、窗户啊、窗套啊，全部都要给你保护起来。 哦，三重保护。 对。保护完之后呢，那我们每到施工的时候，你比如我们做硅藻泥的时候还有保护啊，就是整体我们施完工之后，我们的保护一撤还恢复你原来的原样，不会给你任何的损坏。这个因为老房局改啊，像我们翻新刷新，保护就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说我们会有完整的一整套的一个保护标准。 哎，我替这个很关心不搬家这个原理和施工进度的朋友问一句，你把我的家具啊、地板啊都保护起来的情况下，也不影响， 我们会集中到客厅的一个空旷的地方中间、 哦、 啊，把四周的周边的那个墙面这个都露出来、我们是一个屋一个屋做的啊，首先会给你做客卧，客卧做完以后把客卧所里边的东西搬到外边，做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家具你的东西再搬回去，那我们再做主卧，主卧做完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样一个屋一个屋退的做。 哎，所以这个比方说很多老人在家里边啊，他那柜子里啊全是宝贝。对， 这个也不用他管， 都给他保护起来、 哎、 然后搬走。 对，我们如果说他柜子里头衣服特别多，我们会找纸打包箱给他打包好，这样好搬嘛、不会损坏家具嘛。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四八柜上这三年过来啊，真的做到了不搬家。实际在北京一个不搬家实际能帮业主，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应该再省15000到20000，就这么一个点。如果你这个家具搬走再搬回来，首先它楼上会有磨损、磕磕碰碰，这肯定会有的， 而且会把地板磕。 对、而且的话你拉走拉回来都要用费，最主要你搬走至少我觉得你6个月回不来啊，3到6个月吧。一般的公司呢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再放 三个月的 吧。你 再晾3个月，那不就6个月了吗？那我们用的材料环保，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四八柜上给您翻完房子，在你验收之前，我要给你都你要做空气质量检测。就是甲醛的超标、甲醛的标准本。空气质量都会给你做。 而且是这样，我们既然四八块庄给大家做了不搬家的承诺， 对， 你不搬家的意味着你即便白天上班你晚上也得回家住。 是的。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白天出去遛弯，你晚上也得回家住。 对、你晚上回来没有， 你不得6、7点就在家开始看电视了、对吗？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住在一个这个有味儿啊或者怎么、 你 马上就会发现， 会能 马上会发现。所以既然我们四八块庄敢给大家这个不搬家的承诺、自然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已经是非常环保，它的环保等级已经很高了。 是的。而且的话呢，像现在啊，就是我们从11月份开始啊，为了我们整个让我们业主找四八块庄翻新完的房子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彻底改变掉，我们现在标准赠送新风系统。就是新风只要给你一安上之后，那本身它就在去除甲醛的，就是使你的空气环境空气质量 就可以真正实现负氧离子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 而且还可以解决老房子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异味的 问题。异味嘛， 这个洗手间和厨房很容易出现的。 新风系统装上以后有四大好处啊，第一个就杀菌的，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啊，常年生病，那我觉得你是装个新风会比较好，装完之后他基本上一年都不会生病。如果老人家休息不好，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那你也要装新风，装了新风可以让你深度睡眠啊，因为它含氧量高啊，你可以睡眠的更实。第三个呢，就是保湿恒温恒氧的，你像咱们这段时间供暖了，那晚上你就要起来你喝点水，如果家里暖气特别热你就感觉干，就保湿的恒温的，养分也含得足。第四个呢，就是你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去异味，这个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味道的，你因为你自己天天在家里头待着你闻不出来，但你外人你进去以后马上就老人味啊小孩子味啊一闻就闻出来，但你装了新风这四点就马上可以帮你解决掉。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呢也是致力于希望通过四八的服务，把我们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你一次性解决。所以我们和这个赛飞这个新风系统合作以后，就是标准赠送你新风系统，但是需要你交个安装费。你都送我送不起。 这我们要说在前面。 你要出个安装费的，但是你总的来说算下来你会很划算的。 这新风系统本身这个产品，我们是包含在四八为大家服务的这个装修费用里边了，是送给大家的。 对 啊，我们也要把这个装修费用需要您自己出说在前面。 是的啊，你像这个周末我们是送十套嘛，也就是你前十个签单的业主，不管这四个店啊到哪个店， 因为送太多也 不，这个是硬成本啊，是实实在在的。大家只要了解新风的，如果装个顶吸的80平的房，你怎么也下来将近18000到20000。这是基本的。 大家可以去市面上面了解一下，而且我们新风系统呢也是正规的，有品牌的。 品牌你可 以 查， 都 干了15年了，这个品牌，所以次品牌我们也不敢用。而且上次节目说完，有好多业主说：“我不装修，先给我把新风装了行吗？”我说：“那也可以啊，那你就按18000装就行了。”你又没找我翻新，我送不起啊。这个确实是实话。 但是如果说正好家里边也有一些，因为住久了嘛。